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啊，我们迎来一周的工作的同时，回顾了在上一周发生的这个重大的事情。有人说2012年是天气末日啊，不是天气末日，世界末日。因此呢，在这个世界末日的同时，就经常有发生各种各样的极端的气候现象。那么在北京发生了这个暴雪，在纽约就有这个桑迪飓风。那今天一起跟大家聊天气的就是我朱明奇、 樊素、 哈森。 嗯，那在上一周首先发生的是被美国人称之为 Frankenstorm， 就是超强飓风的这个桑迪。我一直注意到这个飓风的取名字啊，你看越是叫女性名字的这个飓风越厉害， 越恐怖。 之前呢叫这个 Katarina 啊，这次叫 Sandy， 都是这个小姑娘的名字，听上去 难预测， 听着像女秘书的名字， 听上去真的像女秘书。所以说这个咱们说祸起萧墙，祸起萧墙，看来叫这个，不要看咱们很多女性十分的温柔，但是这个杀伤力是非常惊人的。这次的这个 Sandy 啊 Storm 在美国东北部啊，说是气象史上最强的一个飓风了。 嗯 啊，甚至被称之为，刚才有人告诉我说 完美风暴 啊，完美风暴。可惜完美风暴造成的这个后果啊，是一点都不完美。在美国已经导致了40多人死亡，那其中呢就有18人在纽约市是遇难呢。都是怎么样遇难呢？就是在这个大风啊，因为纽约大家都知道这个楼的这个层高非常高啊，把这个很多广告牌啊或者说树木吹倒了之后呢，砸伤或者说甚至砸死人，这个是在纽约主要的一个情况了。 其实现在总的人数，就是因为这个桑迪死亡的人已经至少有110名了。 对，最新的新闻 还在扩大， 而且这个经济损失呢也可能会超过1000亿美元。 嗯， 对，所以这次风暴袭击之后呢，本来美国人全部的关注焦点都在于美国总统大选嘛，就突然间这么一袭呢，大家一个生活的焦点变了。而且我上礼拜有参加一个书节，然后那个书节有一个很好的主题，很好玩的主题题目叫做末日定未来。你知道广东话的定字啊，就是定是或者的意思，或者是确定的意思嘛，就两个解。你就返回这次风暴，你想，哎，是末日决定未来吗？还是这个末日呢？现在是末日还是现在是未来呢？你看这个风暴之后呢，美国人也喜欢恶搞啊，他们在网上 PS 各种照片，那个有后天那个剧照，就美国自由女神那个像被海水冲走啊，淹没啊， 其实是 那个 PS 的，后来就有人出来辟谣，大家不用惊慌恐怖到那一个地步。 但是即使是看一些电视画面的话，还是有一些很多画面很跟这个后天还是很像。对， 所以这次飓风之后真的是有多大程度上会影响美国今后的大选哈，也是现在很多新闻关注的一个焦点。那首先我们想要关切到现在纽约的人的一个生活的状况。那这几天连续的新闻报道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纽约交易所这个停市啦，商店关门啦，交通也是瘫痪啊，地铁里面是淹满了水。那今天也看到新闻说现在水是慢慢的撤退了，但是呢担心的是里面有老鼠 啊。 纽约的地铁不是一直很脏嘛，然后很多老鼠出没，现在是被淹没淹死了。 嗯， 那老鼠那个尸体啊，你会想到又恶臭啊，又这个卫生状况真是让人堪忧 啊。所以说这个估计地铁在清除了积水之后还需要做很大的这个清洁工作。 对，另外就是当地的气温的温度就降得很快，好像有很多人没有家的时候就面对这个比较重大的问题了。 对，那现在这个纽约人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在灾后呢，很多而且这次影响的这个城区呢，恐怕是很多纽约这个基层，咱们说基层市民住的这个地方，那很多的人的公屋啊，他们的这个 public housing 被吹走了或者说损坏了之后呢，很多人在这个严寒的天气下就找不到住所。那在其实纽约这个 位置的气温，大家可以找到一个对比的话，跟北京的这个气温现在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如果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你是没有在甚至说都没有一个暖气的房子里啊，不要说有的人连房子都没有了，即使是房子里没有暖气的话都是很难挨的。因此现在灾后重建恐怕比飓风更难搞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没有房子怎么办，他们住到哪里去。 其实我们印象当中美国它也是一个飓风的多发的一个国家了，它根据这个地理上的知识哈，他们的大西洋的飓风季呢，应该是从每年的6月1号一直会延续到11月30号，然后其中8月到10月份呢又是飓风活动的高峰期。那正常年份的大西洋飓风季呢，一般会形成10场有正式命名的热带风暴，其中大约6场风暴呢会演变成飓风。那强飓风一般是有2场，但是飓风登陆的情况呢并不多见。 对， 所以这次美国很多评论都说是史上最强的，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强的飓风。那我们可能会觉得在城市里面啊，一般就不会受到这么大一个威胁嘛。 是， 你只有在贫民区啊，在一些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段，但这次也不一样了。你像这个高盛，这个曼哈顿都是全球最顶尖最那个集中的金融的集中地。这高盛集团呢，他们就是属于这个曼哈顿的办事处的需要撤退的一个地段。然后这家华尔街巨头呢，从28号上午就开始通知员工，他说我们的集团呢就会继续的运转，但是呢只有一些员工将位于很少数的地方要办公地点上班，其他的全部回家办公吧。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办公楼外面呢就开始堆放沙袋啊，然后这个摩根大通的银行就关闭所有的分支和办公楼，然后很多集团就决定要关闭整栋的这个大厦。 因此这个我相信很多银行家们在要离开纽约的时候恐怕也很难离开。第一，这个大水啊还有这个风就破坏了当地的这个交通设施，导致这个纽约的机场也是航班大面积的取消。 对， 在看到这个香港的新闻，其实香港往返纽约的这个航班在前两天也是大面积的取消，这两天应该开始逐步的恢复了。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当出现一个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是很考验不管是一个城市它的管理运作还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当中的一种心态。我记得以前这个龙应台在写他的香港笔记的时候，他说看一个城市的这个管理水平啊，或者看这个城市的所谓素质怎么看呢，下一场大雨然后你出来这个看一看，哎，街上有没有积水，马路有没有交通堵塞，然后 有没有慌乱， 对人这个秩序啊有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的影响，然后大家的这个生活节奏有没有因此而改变，这就很能够看出来一个城市的怎么说水平吧。因此呢看到这次纽约的这个遭受飓风桑迪的这个袭击呢，也不禁让人联想到之前在7月份啊，北京被一场暴雨袭击之后的这个场面。那我注意到有的新闻评论就说了，说哎呀，纽约你看在天灾的影响下也是损失惨重啊，纽约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呢看来我们之前哎对北京是不是太苛刻了，但是回过来一想呢，毕竟这是一场超级飓风，而北京那个呢， 只是下了一场大雨 ，似乎可比性呢还没有那么强。 没错，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在中国哈，为什么那么多人有代入感的一个原因。你觉得人家 美国发大风，这次心里平衡了， 对，发大风好像跟我们这个直接的关系不是很大，除非你真的是有那个亲人朋友在那边。或者是有什么生意伙伴呢会受到这个影响，但其实普通的个体来说还是觉得哎离我们挺远的。但是呢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可能说是看热闹这么一个心态啊，看人家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家会怎么做，人家的政府啊，人家市民啊，会不会像我们这个哄抬物价呀，然后这个甚至现在无家可归，有没有人去在大街上睡觉会遭遇到一些危险啊，然后一些留学生他们会在做什么呢，就你跟这些比较之后呢会发现人家一些做法跟你比是有一些好或者是坏。那说回其实这个比较呢，现在网上很多人吵了，就觉得这不是一个放在同一个水准线上比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纽约跟北京的一个气候实在是差得太远了，一个是海滨城市，一个是内陆城市。北京其实雨呢年平均的降雨量非常的少， 但是纽约呢，你看刚才讲了，它时不时就会给你来一场这个大风暴、大飓风，所以它城市的这个排水的系统本身设计就不太一样。 嗯， 而且呢，这次也说了是超级飓风，以前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之大的飓风。 嗯， 所以呢，你看到它这次窘态呢，也是因为没有遇过嘛， 嗯， 所以就是一下子也是招不了。 就你的意思说，如果通常情况下，如果纽约只是下一场像北京之前的那么一场大雨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 不会这么尴尬，不这么窘迫。 嗯，但是还是大家会去想到这两天在北京啊，就开始另外出现的这个雪灾的问题啊。雪灾估计接下来会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但是这个雪灾目前已经造成了人命的伤亡了。在河北的这个明长城的旧段呢，就昨天有报道说有外籍的一个游客的旅行团啊，应该是日本游客的旅行团，在攀登这个明长城的时候被暴雪困在了当地。结果在昨天晚上呢，我们注意到已经报道说当地这个四个日本游客当中已经有两人说是遇难，一人失踪，一人获救。那失踪的呢，估计也是这个危在旦夕的这样的感觉。因此你会觉得，哎，你看北京这边下一场雪，哎，下一场雪，当然这场雪也是特别的大了，是暴雪。据说在延庆那边啊，这个北京的朋友可以自己观察一下，据说在北京的这个郊区延庆都已经雪下到了膝盖深。那其实在十一月初呢，北京我之前这个生活的经验来说，很少，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此我估计北京接下来你看这个十八大也要开了，又碰上这个大雪啊，我觉得也是很考验一个城市。你说之前在天安门又不能够摇车窗，那现在这个下了大雪以后救人怎么救呢？那也是一个考验这个城市的问题。 大雪之前必有大灾嘛， 啊， 这也是一个末日论。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好，那不妨我们来连线一位就身在纽约的一位大学生，他呢就是这几天也是见证整个灾害的全过程，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纽约的一个生活的情况是怎么样，有没有逐步恢复，还有他有哪一些的见闻和想法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等会儿见。三地化新闻，欢迎回来。今天我们关注到的呢是十月底袭击北美的超强飓风，那也是据美国的媒体报道说是桑迪是美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强飓风。那在桑迪就是袭击众多的美国大城市呢，其中纽约又是受灾最严重的城市。那么现在我们就想来立刻连线现在身在纽约正在纽约大学上学的梁小姐，听她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纽约具体的生活情况怎么样，并且她在这个飓风当中有哪一些的心情，哪些见闻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梁小姐你好。 你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你现在的生活有逐步的恢复吗？比如说电力恢复了吗？出行的交通现在怎么样呢？ 在昨天的时候大概像路灯啊什么这些包括就是住宅区的电都已经恢复了。 是停了多久的电呢？之前 停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多吧。 哇，一个星期没有电的生活大家怎么过呢？ 就是比如说晚上走在外面是完全一片漆黑，然后那个过马路的时候基本上除了那个汽车的灯其他的都看不见。 会 但是呢我觉得好像大家 有一些慌乱吗？会有一些乱吗？ 倒是没有什么慌乱。其实意外很意外的觉得好像还很有规矩，就是大家都就没有很多什么盗窃的事情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比如说走在马路上也觉得还是大家都挺遵守规则的。 那现在就是电力恢复了，那交通方面呢？ 交通方面也恢复了，就像刚才说那个就是路灯啊什么的都已经就是在当场都已经恢复了。 那现在正常的上学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正常的上学是从明天开始。 纽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啊？还会有下一轮的飓风吗？我知道其实每年的六月份甚至到了十一月份都是美国一个飓风季哈。 据说好像听说说那个星期二开始又有一个寒风袭击吧， 嗯， 我不是很清楚。 嗯，那你们有什么相应的应对吗？ 可能就是多穿一些衣服之类的吧。 那可以跟我们回忆一下，就当时你就知道应该是政府先行通知大家这个飓风要来袭了，大家应该做好一些准备，你有做哪些措施吗？ 当时其实因为去年也有一次通知是那个 Irene 嘛， 嗯， 那个暴风， 对， 然后可能最后没有直接袭击曼哈顿，所以大家可能最初的那个反应都是说，可能又没有什么，所以开始我也其实没有做多少准备，就可能顶多是买了三个罐头之类的那种。 那后来呢？ 后来确实有一个晚上，至少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可能还好一点，只停了一个晚上，但是有一个晚上确实是都停电了。所以当时我就在想，糟糕，我应该多买一些罐头了，放在冰箱里的东西都吃不了了。 那其实你在美国有多少年了？现在在纽约？ 我在纽约大概有两年半了。 两年半之前有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飓风？美国这个评论老师说现在是史上最强的飓风，是不是跟以前的经历完全不同？一开始就是正面来袭的时候心里会害怕吗？ 前年有一次也是有雪暴，然后当时可能是因为应急纽约的成立应急措施可能还没有做到很好，所以就是最后的那个影响可能比较大，但是也没有，就是实际上可能也没有这次那么大。 这次大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其实 其实就是比如说像没有电啊，然后没有水之类的这种事情。 然后街上那个可能商店也关门了。 对，商店全部都关门了。 很冷清。 但是中国城其实还有一些那个卖菜的啊什么，这些都还开着。 还都开着。 虽然就是说可能你要是仔细看的话，那些菜都其实已经很烂了或者怎么样，但他们没办法还是拿出来卖。 那现在纽约市民的一个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就大家看起来哇，遭受这么大风灾，我们看到很多报道说全美国因为这次风灾已经死了90多个人，甚至还有一些没有确认的这个伤亡的人数。那大家一想起这个灾害来，应该是心情非常沉重的吧？ 我觉得可能是有两批吧，因为像有很大部分那个布鲁克林或者是 Queens 的这些地方都没有受到灾害。所以那些人可能他们都可能或者说是那个纽约的上叫 Uptown 那边都没有受到灾害，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可能这个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有另外一帮人比如说像那个一些岛上的人呢、或者是新泽西的一些人确实受到灾害蛮大的，所以然后觉得可能政府没有及时去救他们啊什么的。 那说到政府哈， 这样想法。 说政府，其实我们也是在这边也看到媒体报道说奥巴马也是取消他的竞选活动，去专门去部署这个救援工作。那你作为纽约的居民，就对美国政府这样一个表现你们满意吗？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吧。就是政府虽然说肯定总是会有人在抱怨，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做的措施还算 就像我看到的，比如说在一些地方，对，就曼哈顿的一些救援还是做的蛮好的。 他们会有哪些具体措施吗？因为我们在国内可能会很容易跟之前北京夏天这场大的这个暴雨相比，因为当时就被民众指责说其实没有做好很好的预警，可是我们反观到美国好像看到他们做的很细节。那你生活当中是有见到这样一个很细节的措施吗？ 其实说政府做的措施我其实不算是太了解。虽然可能就是说有警察肯定会出来每天在帮忙，然后其实那个纽约的地铁是一个蛮厉害的东西，就是大概第三天吧还是第四天就有部分都已经可以运行了。这其实是一个蛮厉害的一个事情，虽然说到现在为止可能没有把所有的线都开通，但是就是在一个那么大的灾害之后第三天能够运行还是蛮厉害的。然后其实一些就是纽约，就是我觉得可能美国吧好像有很多这些民间的组织还是蛮强大的。然后资源有很多很多，那些在比如说在网上互联网上有很多人都集在一起。然后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 救援， 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那个叫 Occupy Wall Street， 嗯， 当初 占领华尔街，嗯， 占领华尔街那帮人、他们都站出来，就是有很多很多人一起就去集中去帮助这些救援的工作。 哦，我听说你也有参与这个帮助当地华人的一些工作是吗？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是大概前三天，就是暴风雨过后前三天去帮过那个中国城的人。 嗯， 然后当初可能第一天觉得可能组织还不算太、有效。 他们生活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呢？需要大家的帮助。 他们生活比如说就是因为就是电梯啊什么都停电了嘛， 嗯， 然后没有干净的水， 嗯， 所以其实就是像最基本的水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然后中国城因为有很多就是比较穷一点的人， 嗯， 然后他们有很多人可能都住在一些集中的地方，就比较高的楼啊或者怎么样， 嗯， 然后有很多老人，所以这些老人在住在更高的地方的话就可能连干净的水都拿不到， 嗯， 所以有很多人都是每天提着一个水桶到旁边的公园里面的那个接水的地方， 嗯， 去接一些有限的水， 嗯， 然后包括像老人其实是受灾最严重的，我们在就是每一层都会去敲门嘛，然后问他们需不需要水，然后有一个老人他跟我们说我们不需要电，我们其实水也够，但是我们需要营养粉，怎么怎么样，就是其实就是一些本身就是就是有一些生活上有一些不便的人， 嗯， 就是因为这个灾害可能就变得更生活更不便了。 嗯，那政府有出面也是帮助他们吗？还是说只是大家一些志愿者和你说的一些民间的组织去帮他们？ 这个其实我觉得政府还是有，虽然说可能它是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域来帮助吧，所以可能中国城， 嗯， 有人说，虽然我不是很清楚，有人说是中国城总是最后一个被帮到。 哦， 但可能 事实真的如此吗？ 不一定是真， 不一定是真的，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嗯，哎，那我们也是注意到，嗯，你讲完。 哦，但是像比如说像刚才说到那个。Staten Island 就是一个岛， 嗯， 在纽约周边的一个岛，那个岛就有很多居民，就是在电视上也有看到说他们站出来说那个政府没有及时救到他们， 嗯， 反而在那边就是利用很多资源在救助曼哈顿的上面，就是说和曼哈顿相比，他们可能受害比较重，但是没有被救到。 嗯，那现在整个纽约是已经慢慢的是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吗？ 嗯，慢慢的应该就是比如说就像晚上你看灯啊都很多很多灯了。 嗯，好，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这次的飓风当中的一些见闻和感想哈。好，也希望你在纽约一切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 嗯 嗯，好，谢谢。 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安森。 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是天灾啊。一般来说呢，我们注意到很多的评论都讲，天灾之下往往是伴随着人祸的。那每一次在检讨这样的重大灾害的应对和这个预警的过程中呢，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最后找到一些改进的地方，哎，将来大家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减少一点生命的损失或者说是财产的损失。但是如果你来比较这个北京和纽约这两个地方在发生灾害之后，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说纽约人不光是我们刚才访问到的这位留学生了，我自己 了解到的在北在纽约生活的很多人好像并没有一种即使是这么大的一个飓风、并没有发生很恐慌的情绪，或者真的觉得哎世界末日来临，然后这个手足无措的这个情绪、确实很多人的这个家里可能都已经断水断电也没有暖气，然后他们可能需要借助到朋友家里，但是大规模的社会性的恐慌或者这种情绪上的变动啊，我在我看来似乎是不是特别大。 我想啊，这是当地的政府做了一些工作，可以令当地的居民比较安心一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美国在风暴来临之前，他就警告所有的市民，就是会说会出现大规模的停电。还有呢，就是交通啊，各方面也会受到影响。还有呢，就是教所有的市民，就是做好这个心理准备，要去迎接这个灾难。所以呢，他们早已经做好了比较好的部署。这方面可能呢，就是心理准备比较好一点吧。 是。 但是你说再怎么准备呢，也是要你心里首先就是有这么意识哈。就刚才那个留学生他讲，他说我有备罐头，但是我发现呢，哎，备两罐不够了，就是 或者说没有罐头都打不开。 对，不，他是那个心态，我觉得是这个美国飓风他打惯了，像香港打风也是一样嘛。你就老是打风，大家那个没有说危急到什么地步。但这次也是刮过来之后发现，哇，停电原来停这么久哦，断水哦。 你说到这个打风啊，其实香港也每年其实都 每年都打风， 都 要 挂风球什么的。哈森，如果说今天天气预报说要明天，比如说要挂七号风球了， 对我们肯定没有 影响。 我们是做新闻的。 从一个香港市民角度来说，你这个时候会第一想到会去准备一点什么东西吗？你会准备两个罐头吗？ 其实老实说，就是年轻的人肯定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准备的都是那些妈妈，就是去买菜啊什么的。 是买菜，就会预备好接下来两天买不到菜这样。 其实香港 很小有大规模的影响，没有了，因为香港的好像比较幸运的一个地方，尽管有这个台风什么的，这对我们日常的影响也不是太大。很多 office 的人就是在盼望，就是 可以放假， 赚到半天或者是一天的假期。其他的影响，我想没有这么大。 对，而且他清理工作做得非常快，就是你看我们 对 七月份那次打风嘛，也是一打完第二天，虽然你说大埔这边的树都刮断了呀， 对， 但是没过几天，他马上就给你清走了，所以就立刻城市恢复它原来的样子。但我想这次纽约的这个工作量应该会大很多，因为看到真的是有些区房子全部被摧毁啊，然后被冲走啊，那些医院也被那个水浸，那个要这个临时要转移这个病人。那其实我想这个最关键还是怎么样应急，就刚才让那个民众有这么一个意识，说这次风暴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你看包括这个奥巴马已经停止所有的竞选活动，他跟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这么说，他说我不担心影响我的选票，影响我的竞选，我担心的是这个风暴对美国家庭的影响。 那他 对我们， 他这个时候要是只担心他的选票的话，后果就是 他 的选票越来越少。 可是他说的话很好听啊，他演技你说尽管可能是演了，但是他演的真让人哎，我觉得这个总统应该怎么说，他们符合你的期待。 那当然罗姆尼也是这么说的，这个时候 罗姆尼的这个反应不一样的不一样，他果然是那个在其位谋其政嘛。他说我担心的是救援人员的这个影响，担心的是我们的经济和交通。然后呢这个第一时间走到灾民的这个群众当中去，说什么你会好的，你会没事的，你会安全的，就给你吃定心丸。罗姆尼他怎么样，他是在竞选的过程当中还给你派那些什么赈灾的一些那些物品，就觉得我是在竞选，但是我心系灾区，那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是都两头都这个兼顾都 哎，所以罗姆尼会被人说是 抽水。问题这个有一个差别，奥巴马毕竟是现任的总统， 对，所以 在职责所在，他要看这个活。 而且之前他也是吸取这个小布什这么一个教训， 对，在 Katrina 的这个飓风的教 训，那是真是一个政治的灾难。他现在就第一时间出来反应，包括这个纽约的市长也是，纽约市长他后来也是给这个奥巴马说力挺他再次这个连任嘛，他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是让所有的美国民众都看得到的一个新闻里面，他就说你们不要随便打911，除非你的生命受 受到威胁， 是， 否则你的这个热线呢会干扰我们的救援人员救援其他更需要这个救援的帮助。而且说到你们千万哪儿也不要去，直到这个风暴完全过去之后，我提醒你们哪里都不要去。 对， 他这个加强语气， 对， 哇，你才知道，哇，原来会这么严重啊！你囤两罐罐头是不够的，意思就是说， 这次的这个纽约市长啊，布隆伯格或者香港这边直接叫彭博啊，这个在。新闻啊，就是在这个风暴袭击纽约之前是做了好几场这个电视直播的解释会，里面很著名的言论就是说别犯傻，哪儿都别去， 对， 这个话就是非常的决绝啊，坚决，就让人觉得就是这个真的是非常强烈的忠告。另外呢，配合了他的一个手语的翻译， 是是是， 这次的这个手语翻译也是顺带了走红，大家就觉得你看这个手语翻译不光光是在翻译这个市长说的话，他从他的这个脸上丰富的表情来说呢，人家真的是你可以从他的表情里面体会到这个风灾有多么的严重，然后这个电视的这个效果也非常的好，因此可以看出来这个美国人可能在处理啊这样的方式上面啊，我至少我可以想到的跟中国人在心态上面的一个不一样，就是之前呢比如说在北京的水灾的时候，当然这个两个规模可能有一点差距，但是中国的或者说在北京当地的居民第一反应就是说，哎，这个时候有一点慌乱，有点手足无措，大家感觉你说 因为没有一个应急的一个灾害的常态， 对，你 大家平常没有这个意识， 好比这次我看纽约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他们怎么不慌呢，他们怎么不乱呢，他们怎么不急呢，我经常让我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么大的风灾也没有人出来好像慌慌张张的在那边担心啊什么的，我接触到所有人好像都是很一个很平静的心态，知道要做什么事情的这种感觉。 对，这个情况我突然间想到，就是 香港 去年不是去年这个日本的那个 对 地震， 日本的地震， 他们肯定是天大的灾害， 对， 可是人也比较 平静， 镇定， 对，镇定。那为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跟应急的这个训练非常有关系。刚才我们说这个罐头这个事儿吧，我就说很多这个我在日本的这个朋友，就是说他们即使是在日本的这个留学生啊，可能在日本的年数也不是很长，可能就两三年。他看到了这个，比如说有电视上出现地震预警了，他第一反应，他动作很快的，有一套这个标准程序的，先开窗。先开窗就防止这个地震了以后，这个窗户变形了以后就打不开了，打不开。然后呢，立即把这个自己的有的急救包啊就拿出来，公司里呢说每几个月或者说这个食物到期之前都会更换一批这个急救包。这急救包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花生，就是这高能量的这个食物，有清水。然后所以说公司呢，大概每到这个花生快过期的时候呢，就会同样的把这个花生发过来给大家吃掉，所以大家平时都知道这些东西放在哪里，所以就产生，你看真的到大灾来临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做，所有人都很有序的做这件事情。而在北京之前发生的情况是大家有一点慌乱，有点慌乱，但是我想我换了在那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从来我没有人教过我要做什么，我也没有去学过要做什么，更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出来做什么，是吧？这个时候没有北京市长，没有人出来说开这个发布会，也没有人说在电视上给你一些切实，除了说哎呀大家保持镇定，相信政府在救你们，除了这次之外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方法可以告诉你？ 所以说未雨绸缪，未雨绸缪啊！你说北京后来讽刺啊，就是下了第一场雨，已经那有人这个伤亡之后呢，再次这个开始发短信通知大家，哪个时候又有雨来了，大家要小心。然后你就看到北京大街上一辆车都没有，然后大家就整个人 对对对，第二次的时候 对，就是开始啊，大家这个心态是到底怎么了？你看发现就是那个叫什么杯弓蛇影啊，完全是那个 但是这个是 一 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相信你看这个美国也不是没有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空预警啊， 最搞最戏剧化的是后来没下，你知道吗？那场雨那才好玩。 其实纽约也发生过一回，大概在半年之前有一次，就是纽约预测有一股这个大的风暴，应该是飓风，说直接朝纽约来，当时就已经全部学校停课，然后这个放假，然后公共系统停止，最后呢 这场风暴就是比预期的弱很多，就过去。然后之前这个我看这个新闻报道，那个彭博就是说的，这就是直冲我们来的啊，就是说我们虽然都不确定它100%会打中纽约，但是我们谁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大家就真的很这个当回事儿。然后呢，最后这个可能就轻轻的扫过去了，这个风暴没有造成多大事。但是我觉得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反而是给大家增强了这个预警的这个练习。反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这一次这个风暴真正来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看到好像就是有一些差别，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就是教育的个市民，就是这些天灾总会发生的，就是告诉他们是会发生的，平常已经有这个 sense 告诉他们这个事情，他们随时随地就可以做好这个准备去面对这个大灾难，这个可能就是跟你刚才说的北京的那个有一些差别。 还真是，我在香港经常有人告诉我说，哎呀，这个香港是个福地啊，这个从来不会发生什么大的灾难，台风是有，但是什么这个地震啊或者说海啸从来也弄不到香港。所以我在说这个意识恐怕在人的这个脑子里面思维是不一样的。你相不相信你在一生中一定会碰上一次大灾？我现在如果问日本人的话，我估计日本人是相信的。 有人说这个小几率事件呢，每个人一生当中一定会遇上一次的， 是 你就不知道到底这个事件来临的时候到底是什么。 这个就是所谓黑天鹅，这个人家学这个金融的都讲这个黑天鹅，就是有可能真的就有一天出现完全无法预测，真的出现的时候，你现在就想一下，哎，假设这个时候外面真的地震了，快，怎么办？啊，怎么办？咱们先休息一下。 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钟云奇， 我是孩子。 今天我们关注到了这个美国的飓风的风灾，好像说是有迹象记录以来的最强的风灾。那我们说天灾呢，很多时候看你最后的这个伤亡情况，很多时候可能是人祸，就你最有可能的是希望在这个机制上面，在应急上面把人能够控制的因素呢做到最好，所以来减轻他这个伤亡的人数。那像这个美国他们也有一些经验可以拿来给我们借鉴哈。就比如说这次风灾，他们有做了一个宣传海报，然后这个海报呢是纽约市的市政府提供的，他在海报上呢就向民众介绍了什么是飓风，怎么样在飓风当中保护自己，而且就简明地指出了面对飓风时纽约市区哪些地方比较危险，千万别去。然后说这份海报呢还有不同语言版本，有中文版的，你知道纽约是一个很多种族这个集居的一个国家，有这个 一个地方 英文版、韩文版、日文版、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什么都有，就是保证在多元的纽约各个族群的人都可以了解关于飓风的信息，还有怎么样应对飓风。就相比较在北京啊，在721这个北京的这个水灾之后呢，北京日报他们又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还发现有差不多70%的受访者仍然不了解暴雨分级预警到底意义何在。 真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气象部门说，哎，橙色警报、红色警报，但是好像看上去没有什么分别，你只会觉得这只是一个不同的说法。 只是香港下的黑雨了，我就知道哦，外面雨非常大，我要小心不要出去。 对，但是各自比如说对应的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比如说香港通常说黑雨的时候通常就意味着不要上班， 对， 这个是一个大家能够直观想到的一件事情。 还有留在这个 留在室内， 对对对。 那国内比如说北京以后是不是能够做到，哎，北京比如说一说橙色的不管是雪灾还是雨灾，大家能够马上反应出来一个动作，不管这个动作多简单也好，就像日本的一听说地震我先开窗，不要小看了这样的一个动作，真的是可以拯救很多的这个人命的。因此有一个分级有没有一个对应的预案，预案有没有对应的一个教育，教育有没有一个对应的宣传， 这个恐怕是一系列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些跟这个国民性有没有什么关系啊？你说这个日本，它首先是一个灾难多发的国家，然后日本，我觉得它本身这个民族就处于这个忧虑感非常重， 一种不安全感， 对不安全感， 跟地震生活在一起， 是是是， 对你也很难 不安全很， 就很容易理解了。你要是生活在一个每天都会有地震的地方， 所以真的是地理的环境会影响人的性格，真的是这样。我们举一个反例哈，就前几天有一个新闻，意大利，有这么一个地震专家被判刑了， 是， 然后判刑呢是因为。他们误这个 误报了地震， 误报了地震。 对， 你说这个时候争议就来了哈。你说我这个地震本来就是难以预测的， 地震是 地震专家 科学界的共识是地震是无法预报的。 嗯、 日本的只能做到提前一秒、或者提前0.5秒这样来预报，这等同于无法预报。 但是为什么这次大家还这么有理由说要给这些科学家们给他们判刑哈？ 对， 我有看到一个外科医生他就回忆。他说我就是信了这些专家的一个很肯定的说，因为有多次的余震、所以呢就确信不会有一次大震、大家放心的睡觉吧、然后他就给这么一个这个确定的信号之后呢，他说这外科医生呢他们一家就安心的去睡去了、但是谁没有想到呢，果真这个大震就来了、他就没有及时做出这个安全的措施，结果是他妻子和女儿都在这个地震当中丧生、然后最好笑的是呢，你说这个地震专家误报也就算了，然后这个政府的官员呢跟他们是同声同气啊，就有他们新闻开新闻发布会，就有记者问他说，哎，那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享受一杯红酒咯，然后这个官员居然回答他说，当然当然要喝一杯这个什么卓林普勒一诺红葡萄酒啦。然后你就觉得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从专家到官员到民众、全部放松警惕，然后真的大灾来了就完了、你说哎，这是不是跟意大利人一个性格有关系？我们印象当中是跳舞啊唱歌呀，然后度假呀， 很 浪漫很懒散的这么一个国家。 对，这个当然跟它发生在什么时候有关系啊、这个比如说地震，意大利的那一次地震说是发生在这个夜里，所以说是在大家都熟睡的时候，通常如果灾难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造成的这个冲击力就会特别的严重。像之前这个日本的，比如说日本的这个之前的311的这个地震，加上这个海啸，它其实是发生在一个白天的时间里。白天的时间里，这个相对其实你对于灾难的应急或者说防灾的一个工作会有一个相对来说不幸中的万幸，会有一点帮助。但是如果发生在夜里的这个地震，比如说中国人熟悉的唐山大地震，其实是发生在凌晨夜里，这样的地震往往它的破坏力和杀伤力是最大的。 那有人说啊，这次风暴呢来的正是时候，因为正是这个奥巴马和罗姆尼两个人选情十分焦灼的时候，然后一次危机来临呢，你就会看到这些领导人他怎么样去面对危机，他处理危机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前车之鉴就是这个小布什任上处理这个飓风卡特琳娜的这个糟糕的这个经历，让这个这个新奥尔良是说是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的从这场大灾难当中恢复。因为有一些事情真是，就是中国人对于美国的想象会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是遍地黄金的一个地方。因此当这个卡特琳娜这个飓风发生的时候，开始出现说大水淹到街上，有人被鳄鱼吃了， 天哪， 然后开始发现这个尸体飘在这个大马路上的这种情景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是美国吗？这是美国，这是或者说这是不是我想象中我一直以为的那个美国？ 那个时候的布什在干嘛？ 那个时候的布什在干嘛？我很难说他到底这个是不是完全的无作为，但是确实救灾存在着非常多不利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在那一个景象可以说颠覆了很多人对于美国的认识，我相信是外国人或者说很多中国人对于美国的认识。而且在布什的任上一直也影响到了他之后的这个共和党的整一个选情的这个影响，可以说有一点是给他的后任啊留下了一个很重的一个包袱。因此啊，这个领导人如果一切就在做不好的话，或者稍微有一个闪失，我们在台湾经常听说这样的事情，台湾的这种选举政治，这个政客都被盯得非常的紧，你谁某某某在救灾的时候竟然去休假，某某某这个救灾疏忽了，或者比如像咱们有的官员露一个微笑啊，说了一句错话，这一定会被媒体和你的政治对手就是穷追猛打。 就是达到此为止。因此呢，这次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时刻，在大选的这个最后关头，我相信这个罗姆尼和奥巴马肯定他说什么话都是深思熟虑的，生怕就是说错一个字。 但这次这个桑迪的真的帮了奥巴马一大把，因为这个风灾之后呢，就是奥巴马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呢做了个直升 helicopter 啊，直升机， 对对对，去视察这那个灾情的情况，另外呢就亲身去探望不同的灾民，然后呢还有他得到了很多的这个赞赏，比方说就是在这个灾后，这个华盛顿邮报就有一个调查，就是八成的选民就觉得满意奥巴马 的 表现，还有呢就是奥巴马也得到了这个纽约的市长的支持，连任， 对， 还有呢就是他还获得了那个 New Jersey 的那个州长的那个 新泽西 共和党 州长的 支持， 对对对， 还有现在也得到了前这个总统的克林顿的支持， 哎，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其实对于这个大政府来说呢，灾难是对于挽回政府的名望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又反观小政府的香港哈，就想到梁振英他那个在香港海难的时候，也确实因为这个海难事故的发生让他的名望也是稍微有上升， 稍稍的上升、 但是现在我今天又看到这个民调哈，虽然说有七成的人士就是非常赞赏奥巴马总统在这次救灾当中的表现，但他们两个人的选情呢还是处于焦灼的状态，就是跟罗姆尼的那个支持率，总体全国的支持率还是处于这个相持平的状态。 往往是这样，就是说你如果救灾表现是不错的话呢，你会有一点加分，但是做的不好呢，那是大大的减分。 对对对对，所以一定在不能在那一块这个输。 对, 对，你要是没有赢，你就那个就不能输了。要是赢了是最好。 机会成本是很高的，这里面啊。好，我们这个3D化新闻今天关注到是美国的风灾。那之前有这个央视啊，就是在黄金时段的新闻长篇的报道美国的风灾，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观众非常的不解啊，说央视为什么那么关心啊美国人的灾难？那其实这里也要替央视辩解两句，这个大的灾难呢，不光是美国人灾难，同时在灾害的预警和这个应急方面呢，都是其实特别是对于咱们的这个北京啊，有非常多的借鉴的意义。但是现在美国的风灾已经稍稍的平息，北京的这个雪灾的问题，我注意到昨天北京很多当地的媒体啊，都是在微博上实时的直击，特别是往这个八达岭高速方向，往长城那一段延庆方向，这个堵车，很多人被大雪困在路上。你看这个北京，因为已经进入一个寒冬的一个天气了，很多车困在路上之后没有燃油，没有燃油开不了空调，没有水，没有食物，甚至你看出现野外的游客就已经出现伤亡的情况下，因此这一场大雪的后续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或者说北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各界的这个力量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看一看我们其实在经历了这样多众多的这个灾难或者说重大突发事件之后，是不是真的学到了一点什么？ 好，尤其是在这个十八大之前呢，我们中国人一个传统的概念，尤其是在大事件要即将发生之前，一定是不能出现闪失，不能出现意外的。 都说要喜迎十八大，誓死保卫十八大。 好，那又是面对新一轮的这个雪灾，我想很多的这个力量，政府啊，包括民间各种力量，又要开始蓄势待发，让我们一起来，希望我们的北京，希望我们的香港、纽约，一切都非常平安。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D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熙。 下次， 拜拜， 拜拜。